也喜欢男孩唱起来的扣篮的姿态。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，品味1033。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有时候会觉得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们也许会徘徊不定，犹豫不决。影响我们下决心的因素呢，往往既不是事情过于复杂，也不是我们的判断力不够，而是对于自己即将放弃的选择心有不甘。既想要鱼，又想要熊掌，这时候我们就得要明白，没有舍就没有得，今天所放弃的，明天可能会加倍回报给你，不是吗？ 当泪源掉入风化的沙雕，倾诉着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一条条，谁的心早已死透。曾和你相爱如天命难违的头条，任何与你给这变成轮回的纷扰，还如那张小的海潮，褪去是漂流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请爱他自古谣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我们里，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多余，怎么才能让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，如果我们能够勇敢的爱，勇敢的去原谅，能慷慨的因为别人的幸福而快乐，能够聪明的知道我们周围有足够的爱，那么我们就完成其他生灵从未有过的一种完整性，对不对？ 时间的步伐太快，来不及数节拍，欺骗自己你还在，眼泪却想不开，转身以后你自由离开，我该继续等待，还是一个人去习惯这孤单？离开以后我才懂得如何去爱，爱就不该计较伤害，我在等谁你抱紧你最后的温暖，抱不住给你的依赖。离开以后我才懂得如何去爱，懂得你的那些无奈，我不相信爱可以说散就放得开，现在我才终于明白。 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，有时

草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，已经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就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泪看着你的骄傲。 聊到这个话题呢，说一说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你有哪些职业病。这时候呢，看到海贝说，像我们这一行通常都有咽炎，因为一工作就要连续三小时以上说不停，属于典型的职业病。哦对了，我是老师。老师好像一般都会有这个咽炎哈，特别是在讲台上还得吸收一些这个粉笔灰，可能对嗓子不是特别好。比如说像孙伟我的话，每天也要说很多的话，可能偶尔也会觉得嗓子有一些难受。 看着你的 taxi 孤单的离去，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，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，无奈才搞得我无法呼吸。明明是好天气，却感觉下雨的情绪，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。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，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，不要爱的鸭子。啊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去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 在海

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你从事什么工作，然后有哪些职业病。这时候看到韩笑说，我是移动话员，整天坐着，可是还要接电话，所以颈椎不好，听力也不好，工作经常不按时吃饭，所以肠胃也不好。其实我想说，不管工作再忙再累，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，因为当身体垮了之后呢，工作也就没了，也就没有挣钱的机会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平时无论工作怎样，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保护好自己的健康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宗北，我们明天见。 我以为冬天是最美丽的季节，冷冷的西边有你，还有鱼在水里，一对对很自在，一对对很相爱，让人想到未来。是不是你也和我一起在寻找那真与只有幸福的人看得到？谁用爱去拥抱，它就在周围绕，陪你一直到老。我知道这些日子你要承担多少哀伤，才可以面对破碎的梦想。我相信那么多的关心总会带来希望，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你。我相信 少天，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，相隔远远的天，不下雨就出太阳吧，盼着你念着你，你疼我别让我牵挂。